小标，集结娱乐明星的超级音乐频率。 My FM 100.5，时尚潮头，酷炫到底。 My FM。 我说过考名驾照 ，Don't tell me what to do。我说过苦班老师 ，Don't tell me what to do。我说过讲明官员 ，Don't tell me what to do。说过这些恶心话让我想要吐，这是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做主。我相信一切会有上天眷顾，那是我的踏步，踏上未知的路。每一个事情都是属于有故事的苦。我有一千条，我笑眯弄条。我有一千条，这路我不得怕。我有一千条，天天早上我很拼。我有一千条，就啥都来靠边。那是刷作，比死还要阔。一条心路，爱的时候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 every day。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放在心里无法入睡？ 怎么变了你？ 是他家的事。 你怎么活得无趣？ 是你的本事。 怎么变了你？ 是他家的事。 你怎么活得无趣？ 是你的本事。 怎么变了你？ 是他家的事。 你怎么活得无趣？ 是你的本事。 怎么变了你？ 是他家的事。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勇敢，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坚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独立，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天性善良。有一种努力早就相信自己，有一种坚持早就反思靠自己。当你停止生气抱怨的时候，就是努力梦想前进的时候。 台湾歌手谢和弦演唱的《本事》。那说到谢和弦呢，其实最近他也是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并且在专辑当中啊，也是有专门的一首歌来示爱他的妻子，总之是非常甜蜜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时间来到了9:09，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转眼之间又到周五啊，估计很多朋友呢现在已经是蠢蠢欲动了，开始计划自己的周末该怎么度过。但是呢你要知道，其实无论你明后两天啊这个周末如开车去哪里，在路上都不要忘记听我们的好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孙燕姿《绿光》。 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是无言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心。 生命里不懂女人和第一，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Music 40最过瘾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林凡。 My FM。 非常暖心的一句问候来自周星哲，你好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40，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12度，夜里的最低温度是1度啊，全天多云。那我们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好像这两天呢温度也是回升了一些啊，暖和了不少，但是还是要注意保暖，不要只要风度不要温度。那同时也是建议你在冬季我们可以多喝一些个菊花茶，众所周知啊，这个菊花其实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作用，而且喝了之后能够帮助你很好的缓解身体的疲惫感，所以这个菊花茶呢也是特别适合办公室一族来喝。那同时呢，如果你坚持下去，你会发现其实对于自己的眼睛也是起着很好的保健作用。继续听歌，来自周笔畅《笔记》。 看见天空很蓝，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才明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载着我的想念。 旅行，走走停停，无论在哪里，所幸有音乐相伴。MyFM 100.5 Music 40，没有广告打扰的40分钟，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想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我念了你岁月中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 当爱已成往事，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第一季中国新歌声冠军蒋敦豪呢，赛后也是，现在呢，最近也是发行了自己的在赛后的首支原创作品《天亮就出发吧》。那昨天呢，这支作品呢也是纵情上线。那在面对比赛当中的肯定与争议，以及夺冠之后的期待和压力，他现在也是正在用音乐来作为自己的最佳回应。而被媒体采访的时候呢，蒋敦豪也是表示说，其实民谣一直是他非常喜欢的一种音乐类型，但是他并不会局限于此，比如说有摇滚、电子等元素呢，也都是他将来很想去尝试的，所以是很期待未来的蒋敦豪呢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很成熟然后不同风格的作品。就好比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这位天后，其实他在出道之后很长时间的里面呢，其实都是那种可能唱功被质疑，然后各方面呢可能都会被人吐槽，但是如今他也是一步步很踏实的走过来，很努力的拼搏，让我们看到了在舞台上的这位魅力皇后。有请蔡依林 play。 狼当睡一见美， 清晨五点的万人燃烧缔造大会，60年代欧洲警卫地下导演讨论会，90年代偶像付出签名握手拥抱会，零下二十度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撒哈拉苦了绝对崩溃，三座导演三天两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方向进有深度放纵无疑是催眠， 我眼中的那些少年派对你说不费的走到人台，那些外国车辆在快几百，眼前更重要的是一些 管你小酒倒着我陪，管你是小清新是小不为我陪，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陪，我陪都陪都陪， 管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都陪 你们一点都不累， 我眼中的那些闪动派对，你说不费的走到人海，但是我都赚得了快几百，你说更重要的是冒险， 管你小酒倒着我陪，管你是小清新是小不为我陪，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陪，我陪都陪都陪， 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陪都陪都陪都陪 像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如果你的爱总是你像星星，你说你爱我，我怎么能跟得上你？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 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 随心好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冷真。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动力火车的《背叛情歌》。那说到动力火车呢，也是我个人觉得，哎，真的是挺厉害的一个组合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在乐坛你会发现，其实组合都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多少年之后就会解散。但是动力火车是一直存在，而且呢，也是乐坛的常青树啊，真的是非常的棒。那同时呢，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另外一个咱们内地的常青树组合，那就是羽泉组合。最近呢，他们也是一直在参加浙江卫视《梦想的声音》的节目啊。那这档节目呢，在今天晚上将会播出第五期。而一向对于歌曲演绎的游刃有余的羽泉呢，本周也将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呢，胡海泉啊，因为这个感冒咳嗽已经是长达一周之久，但是他这一次仍然是坚持上阵。那本周的选歌规则呢，又偏偏是为他们选中

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 锁定 Music Forte， 享受四十分钟纯净的音乐时间。大家好，我们是 陆先生乐队。 收拾行李准备要离去，为了理想我什么都愿意，在没有人了解我的城市里，我明白从今以后都要靠自己。我伤心地往机场走去，我告别了我最爱的 city、亲爱的朋友，请别为我担心，我已学会怎么照顾自己。现在下雨，下着大雨，好像是代表我的心。我不哭泣，我不伤心，只要给我拥抱就可以。站在这里，想着过去，最爱的人都不在一起。我的孤寂，说给谁听？只想找个人聊聊而已，他在哪里？伤心地往机场走去，我告别了我最爱的 city、亲爱的朋友，请别为我担心，我已学会怎么照顾自己。现在下雨，下着大雨，好像是代表我的心。我不哭泣，我不伤心，只要给我拥抱就可以。站在这里，想着过去，最爱的人都不在一起。我的哭泣，说给谁听？只想找个人聊聊。他在哪里？天在下雨，下着大雨，好像是代表我的心。我不哭泣，我不伤心，给我拥抱就可以。站在这里，想着过去，最爱的人都不在一起。我的孤寂，说给谁听？只想找个人聊聊爱。 在那里，来自天王张学友。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给大家来分享一个很暖心的事情啊，就是近日呢，在山东青岛有一位崔先生，他呢是在医院交费的时候呢，手机是被抢救病人的医护人员碰到之后呢，是掉在了地上，结果也是导致这个屏幕都碎了啊。但是此时这位崔先生并没有追究这个医护人员的责任，而是他自己呢默默地捡起了自己摔碎的手机，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而且呢也是真的是事后呢也没有再找到医护人员来理论。而对此呢，崔先生也表示说啊，这个抢救病人的关键时期真的是不能够给医院添麻烦，也不能够耽误病人的治疗。所以在这里也是让我们共同为崔先生的暖心行为点个赞。其实也会发现人与人之间平时就是多一些理解，这样呢也会少一些矛盾和争吵。闲聊过后继续听歌，来自老狼，任素汐，我要你。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融情羽翼，情暖初冬。 天津友爱奥特莱斯首届棉羽节火热开启， 棉服、羽绒服亲情放假，超值特惠， 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友爱奥特莱斯，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FM， 每天为生活加分。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非常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来自性感女神温岚演唱的 Fly With Me。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 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许巍的蓝莲花呢，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那其实对于坚持自己梦想的人来说，外在的不利条件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这些个不利条件往往已经是转变成了一种追求的动力。有请许巍，蓝莲花。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赵永新，说过的不算。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5 Music 40， 我是董真。张靓颖2016最新国语专辑领衔主演即将由索尼音乐来发行，那现在呢新专辑已经是开启了发行预购活动，而说到这张专辑呢，也是主打经典金曲精选等概念，不仅是囊括了比如说有老地方，还有转眼一生、转身一掷、转身一世等暖心歌曲之外，同时还包括了像无字碑、还有敢为天下先等这类大气磅礴的古风之作，而其中的大热单曲终于等到你，还有陪你走到底也是收录其中。所以细心的歌迷呢，其实你是可以从中发现，在这张精选的专辑当中，也是独家收录的这几首影视金曲，竟然是没有一首歌曲是收录在以往正式版的专辑实体唱片当中。那与其说这是一张精选集，还不如说是全新的国语专辑。所以对于歌迷而言啊，这张专辑呢是极具收藏价值，所以感兴趣朋友呢还是赶快去买一下哈。那刚刚呢我们在提到张靓颖新专辑的时候呢，也是提到了一个老牌的唱片公司，就是索尼音乐。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曾经也是索尼音乐的一员，有请周董黑色毛衣。 们来说，只有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Here I am waiting, I'll have to leave soon. Why am I holding on? We knew this day would come, we knew it all along. How did it come so fast? This is our last night, but it's late, and I'm trying not to sleep, 'cause I know Daylight， 欢迎回到 Music 40，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12月1号，也就是昨天，在主教练波耶特的见面会上呢，上海申花队是除了宣布签下孙世林等三名内援之外，也是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啊，就是他们的旧将毛剑卿也将会正式回归到上海申花队。那在之前的两年里呢，说到毛剑卿呢，其实他都是在河北永昌效力啊。那当时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场下，可以说如今的毛剑卿是成熟了很多。而且呢，随着这个河北永昌呢，在今年中超已经是降级，所以说毛剑卿转会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那重回家乡球队呢，也是非常自然的想法。那也是期待毛剑卿呢，能够在明年的中超当中为申花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继续听歌，来自张惠妹《解脱》。

们说我有的成就要多亏分手，我是自由但也迷失好多路口， 不自然没有了你就没方向感，不习惯怕我停下来眼泪来翻，我越不想想你越是匆忙，忙得无暇想你就不胡思乱想，每当泪水快淌我就笑得往后仰，谁要我脆弱我就偏不投降，我越不想想你越是匆忙，把空荡的日子填满愁眉空荡，主动回忆虚梦一场，醒来终一如既往，我们多疯狂，现在说都已无关痛痒，到了这个时候没什么好挽留，为何你还要求保持做朋友，是就不感到别扭，就别通透，我会把忙碌当借口，要不然分离的效果无法扭转，已习惯要我停下来有一点难，我也不想想拆穿，让我能独自想一想，哪怕心酸造访也没必要跟你讲，我很好不必非你待在身旁，我也不想想你也是匆忙，买通时间好让谁感到我快乐，感谢你善意夸奖，现在说都已无关痛痒， 流行前沿金曲经典尽在 MyFM K 歌欢唱榜， 欢迎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我是董真。今天上榜的曲目呢，是来自于王菲的经典歌曲《流年》。据了解呢，其实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王菲的生活。而王菲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坦言说啊，一切的创作其实就是来自于她自己的情绪。而且当时在有了女儿之后，她的生活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而这些改变也会影响到她自身的情绪。而她的老搭档林夕呢，也因此是有感而发，创作出了这首抒情歌曲《王菲流年》。那这次的 MyFM K 歌欢唱榜也是非常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爱上一个天使的裙，

在天上的叶子。 来自逝去的歌手阿桑演唱的叶子。我一直认为呢，其实阿桑的离开呢算是就怎么讲呢，天妒英才，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经典歌曲。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是一种实力派的歌手的代表，那现在呢确实我们听不到他的歌声了，也只能从过去的歌声当中来回忆他曾经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经典的歌曲。时间来到了10:53，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从2014年上映的电影《匆匆那年》里的暖男乔然开始，魏晨就已经是正式大胆的跨界影视圈，并且也是拥有了自己的特定角色，但是他依然不忘的就是音乐本身，而他也是从每一个角色当中去寻找创作灵感，从表演当中找到隐藏着的音乐力量。爱我就陪我看电影，来自魏晨。 有些事情可以将就，有些事情却必须要讲究。 滨海之家哪里去，绝佳位置，纯熟社区，运通家园，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建面15000平米社区商业街，购物出行感受便捷，尊享滨海城市繁华。 运通家园给你毫不将就的尊贵体验。运通家园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融情雨意，情暖初冬， 天津友岸奥特莱斯首届棉雨节火热开启， 棉服羽绒服军情放假超值特惠， 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友岸奥特莱斯，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纯情，爱你不停。你却依然让我动心，我爱你不停。 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going down. I'm yelling timber, you better move, you better dance. Let's make a night you won't remember. I'll be the one you won't forget. Swing your partner round and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another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Swing your partner round and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another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it's down. Going down. I'm yelling timber, you better move, you better dance. Let's make a night you won't remember. Club jumping like LeBron now. Bowl it, order me another round. Homie, we about to clown. Why? Cause it's about to go down. Swing your partner round and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another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Swing your partner round and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another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It's going down. I'm yelling timber, you better move, you better dance. Let's make a night you won't remember. I'll be the one you won't forget. 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等真。在1999年呢发行的羽泉首张专辑《最美》当中，那同是流行音乐幕后制作出身的陈羽凡和胡海泉是在专辑当中是包办了全部的词曲创作，并且也是担当了其中四首作品的编曲和制作。而在当时呢，其实也是内地流行音乐首次是以组合的形式亮相。那他们这次的亮相呢，也是推动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前进。而在演唱当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很多歌曲都是突出了陈羽凡的声音高亢和穿透力极强的特点，以及胡海泉声音的唯美和柔和，可以说是同时发挥了两个人自然和谐的和声优势。最美来自羽泉。 无声无息，不知不觉。

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 一首梁博的最新单曲《喜剧》，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当你转账之后，很快发现自己进入到电信的骗局，或者是一时大意转错账，该怎么办呢？从昨天开始啊，也就是12月1号起，这便不是大事儿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央行呢是下发了通知说，除了向本人同行账户转账之外，那当个人通过 ATM 机转账的，发卡行呢将会在受理24小时之后办理资金转账。那在发卡行受理后24小时之内呢，个人是可以向发卡行来申请撤销转账，那这样的权利也是被业界称之为是后悔权啊，也就是当你后悔转错账的时候呢，可以来更改一下，这样也是有助于将资金是阻截在被诈骗分子转移之前。那有了这项权利呢，我们再也不担心转错账了。尽管这样啊，我还是要提醒你，咱们在转账的时候尽量还是要细心，不要出错。继续听歌，来自品冠，门没锁。

Listen up。在每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邀请你与 Drop My 一起 Party。 Hey, Steven Geller。Here we go。 I love fun。打开 My FM， 听觉红利。 It's about to go down。 Hot new music。每周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在 Drop My 为你奉上整周最好的 Party 音乐 ，Only on My FM。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周慧约定。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等真。在11月29号晚上呢，林宥嘉一则情深意浓的求婚长文可以说是刷爆了微博。那紧接着呢，江苏卫视的官方微博也是第一时间是送上了祝福，并且写道啊，在蒙面唱将当中唱了首成全，唱了首浪费，直到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选歌了。他觉得不能和你共度余生就是浪费，这位女主不如成全吧。而在几个小时之后呢，林宥嘉也是再次发了一个微博说啊，他说好那三个字呢，并且是加了一个微笑的表情，也是再度让微博沸腾。所以这也是当时呢，让这个林宥嘉求婚这条微博呢登顶了微博的热搜，而且讨论度直到今天还是在持续加热当中。并且呢，最近也是从江苏卫视的官微了解到啊，说作为蒙面唱将猜猜猜的人气唱将，那林宥嘉呢现在已经是确认了将会加盟荔枝跨年晚会，并且也会在特别的时刻以一首成全继续传递这份满满的幸福。那说到很幸福的艺人呢，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林宥嘉之外，其实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现在也很幸福。虽然从和他的男友谈恋爱的时候呢就被很多人不被看好，但是人家一直坚定的爱着，所以是希望这位天后和他的爱人能够早日修成正果。有请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 油电增程，超长续航，超低油耗，超大空间， 无需摇号竞拍，告别信号，自由出行， 免购置税，更享60000元新能源补贴。 广汽传祺新能源 GA5 PHEV 诚邀品鉴。 广汽传祺天津盛世店2866-2999。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情感

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新的综艺节目啊，国内首档原创轻喜剧美食真人秀，浙江卫视的《食在囧途》近期呢也是推出了首款的宣传片，而在这时长仅为40秒的宣传片当中，也是浓缩了不少节目的精华。除了囧老板徐峥领衔的五位固定班底之外，每期在节目当中也会邀请到一些个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节目啊，比如说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欧阳震华、佘诗曼、林峰、高晓松、张柏芝等两岸三地各界大咖啊，所以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各行各业的一些个名人在里面。而且呢，在镜头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明星们最真实的吃相窘态。那想要了解更多的精彩呢，一定要记得在这个12月份的每周六晚上锁定浙江卫视《食在囧途》，相信一定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开心。继续好音乐，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郭氏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My FM 100.5。 大大的城市，小小的我，小小的时间，慢慢的走，慢慢的脚步又清醒了几时，在这风中，在这风中，金色的月亮，黑色夜空，黑色的风衣披着我，喧嚣的城市，匆忙的行人，在南方流浪，在南方歌唱。那就走吧，谁知道前面是什么，那就走吧，停留在那里风景是一样的，那就走吧，别忘了带上吉他和悲伤外壳，大概吧，我也可以是吟游诗人，或许吧，我也可以是流浪的诗人。是什么？那就走吧，停留在那里风景是一样的，那就走吧，别忘了带上吉他和悲伤外壳，大概吧，我也可以是吟游诗人， 或许吧，我也可以是流浪的诗人。 MyFM 100.5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MyFM。 名人堂， 哈

刘若英、杨坤二十四楼，时间来到了12:10，正在收听的是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伍思凯曾经是连续多次入围过金曲奖，但是很可惜啊，他年年都落选。对此，他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是笑着说，灰心倒不至于，因为每次呢都是调侃到自己说，因为觉得始终这样都是可以鼓励自己。那作为一个歌手，如果每年都可以入围金曲奖，就已经是至大的荣誉了。那我相信也正是因为他如此乐观积极的心态，也才会唱出充满爱的暖心歌曲。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 Music 40 好音乐不间断，尽在 My FM。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Hebe 田馥甄灵魂伴侣，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邓真。我们常会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最近呢，咱们天津交警也是对于这个酒驾啊加大了管理力度。比如说啊，就看到说在位于这个虹桥区的人民医院周边呢，前不久咱们的天津交警也是开展了夜查酒驾行动。那与以往不同的是，咱们这一次的交警呢，首次将把这个被查处的酒驾人员是带到了太平间的门前来接受生命教育。那很多这个被查到的酒驾司机呢，当场也表示说，哎，真的是非常的后悔，称以前呢总是有侥幸心理啊，这一次真的是印象深刻。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咱们开车的朋友，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不要让自己后悔，一定要安全驾驶。继续听歌，来自 SG 热带雨林。 不堪的爱情，是我无能为力的伤。

别现场品牌。那据了解呢，截止到昨天，目前为止总票房已经是超过了70%。那目前距离演唱会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啊，相信明年的演唱会呢，一定会呈现出独特的摇滚浪漫之夜。继续好音乐，来自黄致列，陪我一起做梦。 决心猛地飞翔，绝不放弃是心底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尽管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以后，我继续执着，才发现绿洲。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们抱持有场梦，路到最后是说撞撞，拼命追寻梦的飞翔，绝不放弃是心底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尽管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以后，但我继续执着，才发现宇宙。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们放弃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们放弃这场梦，路的最后是收获。下一个梦。

经典的情歌对唱来自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如果想要拥有清晰明亮的眼睛，那我们在饮食上面呢也要做出特别的调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你来推荐四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养护眼睛的营养食品。首先要说到的呢就是菠菜、玉米还有橙子。那这三类食物呢，它们当中呢都含有弹走有害光的叶黄素及玉米黄素，所以常吃呢其实对眼睛是起到很好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含有天然眼药水贝塔胡萝卜素的这个蔬菜，就是绿叶菜还有黄色的水果啊，是可以吃的。再有呢就是有维生素 B2 的这个营养素的在里面，比如说有大家非常喜欢吃的鸡蛋还有动物的内脏。最后一个要说到的呢就是有抗氧化能手花青素的这样的食物，比如说有蓝莓、桑葚。那刚刚提到的这几种食物呢，如果你每天坚持吃啊，再加上平时呢我们用眼的这个姿势啊也要正确，这样长时间坚持下来，你会发现真的视力会提高不少。继续听歌，来自薛之谦《演员》。 融情雨意，情暖初冬。 天津友邦奥特莱斯首届棉雨节火热开启， 棉服、羽绒服亲情放假，超值特惠， 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友邦奥特莱斯。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淡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是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

歌曲过后，时间来到了12:51，四个小时的 Music Forty 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那在下午的时间里呢，依然会有我们好听的音乐在等待着你，陪你站好今天工作日的最后一班岗。后面的时间依然是交给 Suki， 我是董真，提前祝你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am DJ 董真、舒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MyFM 100.5。 经过一场毒气幻灭，沉溺波折的离别，沿着记忆又走一遍，忘却思念的黑。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和自己的明月，加速穿越彼此身边，回忆停在终点。 的沉淀是回忆的温暖，是梦想的发声。用音乐诉说一切 MyFM 100.5，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MyFM。